我们要谢谢麦克米伦世纪童书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会说话的骨头。有一只小猪，它的名字很可爱，叫小珠子。它穿着连衣裙，戴着遮阳帽，拎着书包放学了。这是个大晴天，小珠子放了学不直接回家，却在城里的马路上闲逛。他看城里的大人们正在干大人的活，有人在卖花，有人在扫地。这种活也许有一天小珠子也会干的。他看到清洁工人正在打扫街道，他走过防风草剂的面包店的时候，往里面看，看到面包师傅正把热气腾腾的面包从烤箱里拿出来，而且他们还往面包圈上撒糖粉。小珠子走过一片石子路，他停在了麦特白的牛舍旁边。他出神地看着牛舍里的一些老工人正在休息，他们叮叮当当地扔马蹄铁玩，弯弯的马蹄铁被扔出去，如果能套在前面的小木棍上就赢了。瞧，他们一边玩，嘴里还吐着烟草汁。后来，他来到学校和家之间的树林子，坐在草地上。春天阳光明媚，空气暖洋洋的，温柔地洒在身上。小珠子觉得自己正在慢慢地变成一朵花，轻飘飘的衣服就像花瓣一样。他自言自语地对自己说， 哦，生活多美好啊，我爱所有的东西。这时候一个声音在回答他， 我也是。 小珠子赶紧直立起身子朝四下看看，周围什么人都没有啊。他问道， 你在哪里？ 那个声音回答说， 低头看看吧。 于是小珠子赶紧低下头来，那声音说， 我是一根骨头，就在你右边的石头附近，树旁边的紫罗兰花丛里。 小珠子找到了那根骨头，他看着那根白白的骨头问， 你会说话？ 虽然他的声音很小，可是他非常吃惊。骨头说， 我什么话都会说，我会说西班牙语，会说波兰语，我会说德语，你会吗？我还会模仿各种声音呢。 于是骨头开始表演，他模仿了军队里的喇叭声，发出风的声音，还有雨的声音，接着他又发出了打喷嚏和打呼噜的声音。小珠子听着这些声音简直不敢相信。 你是一根骨头，你怎么会打喷嚏呢？ 骨头回答说， 我也不知道，从来就是这样的。 小珠子问， 那我可以带你回家吗，了不起的骨头？ 骨头说， 当然可以，我一个人在这儿待了很久很久了。在一年以前，快到八月的时候，我从一个女巫的篮子里掉下来了。她往前走，我没叫她，因为我不想再做她的骨头了。她每顿饭都吃大蒜蜗牛，老是抱怨腿疼，爱管闲事儿。我想，要是我能跟一个像你这样活泼的小姑娘在一起，那肯定会快乐多了。 于是，小珠子把骨头捡起来，轻轻地放进包包里。他让包包的口开着，这样他就可以和骨头继续聊天了。他这就回家去，不过他把课本忘在草地上了。他着急要回家把骨头给爸爸妈妈看，他甚至能想象他们看到骨头的情景。他会告诉爸爸妈妈骨头会说话， 可妈妈只会说， 哦，亲爱的，这是你想象出来的。 爸爸肯定也会这么说， 接下来当骨头真的说话，准会让他们两个大吃一惊。 春天阳光明媚，到处都是绿色的， 树蛙咕咕叫着， 小猪子高兴地说， 哇，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好日子，发生了了不起的好事情，就像我找到了你。 骨头说， 好像我也找到了你。 说着，骨头发出了口哨声，他们伴着口哨走得非常快乐。 可是没走多久，突然嗖嗖，从一块大石头后面冲出了三个拦路劫匪。哦，他们是强盗，拿着手枪和刀子。这一下小珠子不觉得快乐了。小珠子说不出他们是什么人，因为他们都裹着超大的斗篷，戴着鬼怪的面具，动作凶巴巴，说话声音很刺耳。其中一个强盗说， 嘿，把包拿过来。 为了能够赶快让他们走，小珠子真情愿把包包给他们，可是他舍不得包里的那块骨头。他对强盗们说， 你们不能拿走我的包。 小珠子也想不到自己会那么勇敢，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另一个强盗用枪指着小珠子问， 这包里有什么？ 骨头大叫了起来， 有我。 接着他发出了蛇嘶嘶的声音和狮子的吼叫声， 好饿。 三个强盗再也不敢听下去了，赶紧转头逃走了，快的你简直说不出他们是从哪条路逃走的。 小珠子哈哈大笑起来，骨头也哈哈大笑起来。他们继续上路，一路上笑着说起刚刚发生的事情。 可过了没多久，就有一只狐狸从一棵树后面转出来，拦住了他们的路。 这只狐狸穿着西装，领口上插着一朵丁香花，手里拿着手杖，还呲着牙，人人都可以看到它尖利的白牙齿。他对小珠子说， 啊，等一等，嘿，你正是我要找的，肥嫩细滑，你就是我今天晚餐的主菜啦。 他一把紧紧地抱住了小珠子，骨头叫了起来， 放开他，你这坏蛋，不然我会咬掉你的耳朵。 狐狸觉得很奇怪， 嗯，是谁在说话？ 骨头回答说， 是一条大胃口的鳄鱼，最爱吃新鲜的狐狸肉，对，那就是我。 可狡猾的狐狸不像那几个笨强盗那样容易上当，他没看到什么鳄鱼， 而且他感觉声音好像是从小珠子的包包里发出来的。他朝包包里看了一看，接着把那根骨头拿了出来， 他喊了起来，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见过一根会说话的骨头呢，我一直想有一件这样的东西。 说着他就把骨头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骨头在口袋里又叫又骂，可是一点用也没有。狐狸使劲推着小珠子要把它带回家，小珠子哭得很伤心，狐狸也有点为它难过。嗯，不过狐狸早已经拿定主意了，就是要拿小珠子当它的晚餐。小珠子轻轻地说， 对不起狐狸先生，我可以要回我的骨头吗？就在我被你吃掉之前。 狐狸说， 那好吧。 他 他真不喜欢自己心这么软。不过他还是把骨头还给了小珠子。小珠子把骨头放回到他的包包里，骨头大声叫了起来： 我说狐狸，你必须让这么美丽的小姑娘活下去，你难道不害臊吗，狐狸先生？ 狐狸哈哈大笑起来： 我干嘛害臊，我只能这样做，我天生就是这样。 骨头又骂狐狸： 你这个欺善怕恶的家伙。 他用看不起狐狸的口气说： 你这害虫，你这可恶的坏蛋。 狐狸被骂得受不了了，叫起来： 闭嘴，不然我就啃了你，啃一根会说话的骨头，一根会叫疼的骨头，呵呵，那一定很好玩。 狐狸把小珠子还有他的骨头带回了家，他把他们关进了一个空房间，而且锁上门。小珠子坐在地板上看着墙壁，他很难过。骨头悄悄地说： 我知道你的心情。 小珠子也悄悄地说： 我还是个小孩呢，我不想被吃掉。 我知道，我知道。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吗？ 我希望我能想出办法来，可是我想不出来，我觉得真难过。 突然，小珠子听到厨房传来一种声音，刷刷刷刷。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他在磨刀。 过一会儿，又有一种声音，哗隆哗隆哗隆。 这又是什么声音？ 听上去是他把柴火塞进炉子里。 小珠子说： 我想不会太久我就会被吃掉了，我已经闻到了醋和油的气味。骨头啊，你说些话安慰我吧。 小珠子把骨头抱在胸口，骨头说： 你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珍贵。 小珠子回答： 哦，你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珍贵的。 咔嗒咔嗒，他听到了钥匙开锁的声音，他再也想不出话来，也不敢抬头看那扇门。 骨头悄悄地说：勇敢点儿。 可小珠子一直发抖，他被拖进厨房，只看到炉子上烧着火。 狐狸叹着气说：这样对待你我很难过，不过我天生就是要吃掉你的。 突然骨头说话了： 米莉。 狐狸说： 什么？ 米莉猫了，米莉猫了。 一件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突然狐狸咻咻缩小了，它缩小了很多，小得像个小布娃娃。 骨头继续说下去：咪哩嘛啦咪哩嘛啦咪，咪哩嘛啦咪哩嘛啦咪， 咻咻。狐狸缩成了一只小兔子那么大，这种事情谁也没法相信。小珠子不相信，狐狸不相信，连骨头也不相信。可是骨头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话，就是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骨头继续说：咪哩嘛啦咪哩嘛，咪哩嘛啦咪哩咪，咪哩嘛啦嘛哩咪，嘛哩咪哩咪哩嘛。 这下狐狸变得更小了，连他身上的衣服一起变得只有小老鼠那么大。骨头又发出了一个像命令一样的声音： 马拉咪咪。 那只老鼠是缩小了的狐狸，就突然跑起来，钻到了墙角的一个老鼠洞里。小珠子喘着气说： 我不知道你会魔法。 骨头说：我也不知道。 那你怎么说出那些话来的？ 我也很想知道，他们好像就是自己跳出来的。 我只是把它们说出来。哦，一定是我在女巫那里听来的。 小柱子捡起那根骨头。 你真是一根惊人的骨头，这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天。 当小珠子带着骨头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门刚打开，小珠子就扑进了妈妈的怀抱，紧接着爸爸也拥抱了她。他们都担心死了。 哦，亲爱的，你上哪儿去了？ 小珠子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讲，他举起骨头说：“ 嘿，这根骨头会说话。” 接下来就像他想象的那样，妈妈说：“ 骨头会说话？哦，小珠子，这只是你自己想象的吧？” 爸爸也是这么说的，完全就像小珠子想的一样。骨头这时候突然说了一句话。 你们有一个了不起的女儿。 爸爸妈妈一下子惊呆了。他们还没明白过来的时候，小柱子就开始把这一天遇到的事情讲给他们听，骨头也帮忙来讲。小柱子的爸爸妈妈好不容易才相信了这件事情。骨头留下来了，成了小柱子家里的成员。他在壁炉台上有一个光荣的位置，被放在一个银碟子上。可小珠子上床睡觉的时候，总是把他带到床上，在灯光中悄悄地跟他聊天，一直聊到很晚。有时候骨头会轻轻唱歌，或者学着轻柔的竖琴音乐给他催眠。家里只留着一个人的时候，骨头总会陪着那个人。他们想听音乐就有音乐，不过有时候就算他们不想听，骨头也会继续唱歌。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在呱呱小时候读幼儿园，每当他的小叔来看他的时候，都经常抱着他到处去玩。现在呱呱已经是小学生了，不让叔叔抱了。小叔就问他为什么呀，呱呱是这样事儿解释的。 你不能再抱我了，小的时候让你抱是因为我不懂事儿，可现在不一样了，我不再是两三岁的小孩子了，我现在已经有审美观了。 有一次呱呱的爸爸上夜班回来，看见呱呱尿床了，问他羞不羞啊。呱呱这个时候对爸爸说， 爸爸，那不是我尿的，那是晚上我醒了发现你不在，想你哭的，把床单哭湿了。 爸爸当场就被呱呱的急转弯给彻底整蒙圈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总参测绘局幼儿园的李思晨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国旗国旗真美丽。 国旗国旗真美丽，我五